庆祝太阳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图书图片及手工艺品展4月6号在俄罗斯莫斯科拉开了帷幕。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两位伟大领袖神圣革命生涯和业绩的照片，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以及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我国的图书图片邮票，显示朝鲜民族智慧和才能的手工艺品。参加开幕式的有俄罗斯政界、社会界人士、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成员、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者先向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另外，庆祝太阳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图书图片及手工艺品展11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拉开了帷幕。